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荣浩一脸无辜。 是啊，怎么了？太子三年前就大婚了，娶的是叶相家的女儿，功臣之后，凌烟阁的第一位。太子妃上月去广安寺进香了，估计也快回来了吧。我们这群人早就只剩下敖老三一个光棍了。 荣浩他们在厅堂里聊起天来，严君玉默默站了一会儿，又进了书房。他进来的时候，玲珑正好出去，瞪了他一眼。 心燕哥哥，我走了。 路上小心。 太子平静地嘱咐玲珑，又垂下眼睛去看书。他穿着素色锦袍，外面天已经黑透了，光照在他身上仍然如同第一次见面一样，是俊美而冷漠的神奇。严君玉站着没动，太子看了一会儿书，抬起头来。 怎么了？怎么一副要哭的样子？ 周围没有镜子，严君玉也不知道要哭的样子是什么样子。严家的书房，严君玉以前是很少在里面待的，有次捉迷藏在里面躲了一下午。他以前只知道那里有许多被蛀坏了的书，也有历任镇北侯写的字，都是他的先辈，十分无趣。但是那天严君玉在旧纸堆里翻到一方很小的印章，印出来是四个字，咫尺天涯。那时候他不懂，咫尺怎么会变成天涯呢？近在眼前的东西，抓得住摸得着的，跟天涯有什么关系呢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严君玉忽然想起月亮来。月亮映在水里也是看得见摸得着，但是抓起来就只剩一捧水了。大概这就是咫尺天涯。太子忽然抬起眼睛，认真地看了他一会儿。 过来。 严君玉过去，太子抬起手来，这次他没有躲。太子没有像敖季一样敲他的头，也没有像聂彪他们一样胡乱揉他的头发，他只是拖住了严君玉的下巴，像打量一件什么东西一样安静地看着他。太子烟灰色的淡漠却贵气的眼睛里面的目光渐渐专注起来，严君玉没有躲避，也抬起眼睛看着他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时光似乎慢了起来，周围的一切都渐渐褪色。严君玉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读懂太子眼睛里的内容，但又隐约觉得读不懂似乎也没关系。他一直很怕太子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怕什么。他吃过许多苦头，而太子是他见过的最有理有节的一个人。太子不会打他骂他，或者像别人一样捉弄他，但他却比怕所有人加起来更怕太子。太子看了一会儿，忽然笑起来，他的唇角勾起，像是在笑自己多心。 小严，其实你什么都不懂，你才十五岁。 我十六了。 严君玉辩解。太子挑了挑眉。 是吗？ 真的，我已经很大了，我什么都知道。我知道玲珑喜欢你，所以他送你莲心，他还脸红。 嘘，女孩子的心事不要随便议论。 太子是在替玲珑遮掩。严君玉急了。 你也喜欢他对不对？你要娶他吗？ 不，我不会娶他的。 但是你让他叫你的名字，而且你的太子妃。 这是半读应该管的事吗？ 太子平静反问。严君玉一瞬间泄了气，就算他再不懂规矩，也知道自己逾越了。他自己也觉得这样追问挺没意思的，不由得垂头丧气起来。严君玉活了十五岁，从未有今日这样的情绪。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被七皇子欺负，他也只觉得是被疯狗咬了，躲开就完了。而今天什么坏事都没有发生，他却觉得心都灰起来。太子抬起眼睛，安静地看着严君玉，他的目光似乎是有着暖意的，又好像跟他看任何人都没什么不一样。严君玉忽然想起太傅说过，为君者要对天下子民一视同仁。 严君玉虽然呆，也知道太子的温柔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，不然敖季他们为什么那么怕他呢？但是太子忽然叹息了一声，严君玉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毕竟他跟了太子这些天，这还是第一次见他露出情绪来。太子伸手摸了摸严君玉的头，告诉他， 我没有让玲珑叫我的名字。 严君玉没有说话，太子继续说道， 景琰也不是我的名字，只是我的字而已，天下人都知道的。 那你的名字叫什么？ 严君玉问得直接，以至于自己都有点后悔，怕太子不会回答。但太子顿了一下，还是回答了。他看着严君玉的眼睛告诉他， 这一代皇子名字从木，我叫萧云。 如果敖季在这里，他大概会大惊失色的，因为这宫内任何一个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太子的名字取的是极为生僻的字，因为取名时就已经注定要继承大统，为了天下人避讳方便，所以取得越生僻越好。皇帝的名讳之所以成为名讳，就是因为没人敢提起。就比如当今圣上，先太后薨逝后，最后一个有资格叫他名字的人也没了，天下人只知道称他为庆德帝。太子是储君，普天下能提起这名字的也不过是圣上与皇后而已。但严君玉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意义，他只是追问， 那是哪个云呢？ 太子并未提醒他又僭越了，反而笑起来， 你现在知道多看书的好处了。 敖季走出厅堂，见庭院中月色如洗，云兰正坐在廊下，似乎在编织一个璎珞项圈，细细的金线在他指尖穿梭，把各种名贵的宝石攒在一起。 替严君玉编的。 云兰回头看见敖季，站起身来让了一让。 是。 严君玉完全是误打误撞进的宫，他心中一派赤诚，连人的高下之分也不知道，和个扫地的小太监也聊得来，常有势力的人因此轻视他，他性子傻，被轻慢了也看不出来。云兰一手打点他的衣物配饰，就是为了这个。宫里人再势利，见到他的穿戴也知道先敬罗衣后敬人。但这跟严君玉多讨人喜欢也没关系，再讨人喜欢也不过是个伴读，东宫主事女官不会为个伴读这样上心，他有他的原因。敖季知道此刻的严君玉在哪儿，他以前养过一条小狗，非常可爱，但也傻，本来是当成猎犬养的，结果什么都不会，整天傻吃傻乐，跟在他脚后面摇着尾巴，宫里的人都很喜欢，但是太贪吃了，每次偷吃东西被敖季抓到训斥一顿，他呜呜咽咽，看起来颇可怜，可一转眼他又在翻落叶堆了。严君玉现在就有点像那条小狗，讲道理他也懂，也听得进去，只是在诱惑面前忍不住，像小孩子逃学闯祸，明明知道回来要挨打，翻窗户的时候还是义无反顾。云兰看了一眼敖季脸上的神色，笑了起来。 出则贤婿，入则迷智。 云兰是在笑敖季照看严君玉的情形。这句诗出自《诗经》，里面还藏了一句哀哀父母，生我娶劳。整个东宫的人都在打趣说敖季是严君玉的爹，云兰也拿这个来说笑。敖季虽然不比荣浩学识渊博，但这还是听得懂的，皱了皱眉， 严君玉这年纪并不懂得有些事的代价，我们是大人难道也不懂？ 敖季这话其实是在指责太子了，太子光芒太盛，少年人见到很容易被吸引，严君玉和玲珑没有两样，太子放过了玲珑，却没有给严君玉一条生路。 好老成的话，你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，不也是这个年纪？你太小看少年人了，今天的玲珑没见到，主意大着呢。 严君玉不是玲珑。 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。 云兰笑着偏过头来，这话又用的是原词主人的典故， 说起来是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，干清底事。他是在笑敖纪多管闲事，敖纪被他气笑了。 这天下不是所有的东西他想要就该到手的。 你错了，不是他想要天下的东西，是这天下人都想要他。 云兰笑了起来，他看着敖纪， 有人想要权，有人想要利，有人想要成就千秋功业，有人只想要被他注视一眼。九州四十八郡，千里江山，也不过是一池水。这皇宫就是个巨大的漩涡，他在漩涡中心，天下人都向他涌来，他只需要在其中挑选他想要的罢了。就连你，也不过是学成文武艺，或与帝王家，你又何必苛求严君玉去做那个例外呢？ 敖纪被云兰问住了，一时竟无法作答。云兰笑了， 你说小严承受不住代价，有什么代价呢？不过一个情字罢了。这世上并没听说有人是因为心碎而死的，当年那场大雪你不也熬过来了？他现也好好的，你尝过苦头了，现在去拦别的年轻人，你不如告诉我，当年有人拦得住你吗？ 敖纪没上过战场，据说被箭射中之后人会僵住一阵，他现在就跟那样子差不多。云兰却笑着站了起来，又变回那个温柔解语花的样子。 哎呀，说的我都热了，我去倒点茶来。敖少爷要喝什么？木樨露还是酸梅汤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